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世界航天排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体现。苏联、美国和法国先后发射卫星，荣登第一、第二和第三排行榜。谁能排名第四？不论如何抱怨，历史给出了正确答案。正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让中国飞向航天强国。20世纪70年代初，有三个国家在暗地竞争世界航天第四名。中国的长征一号火箭准备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日本的兰达火箭力争发射大宇号卫星，英国的黑箭火箭计划发射普罗斯帕罗卫星。1969年8月27日，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矗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台上，进行飞行试验。美国和苏联获悉后，两国照相侦察卫星每天飞经中国侦察，日本更是紧张万分，生怕输掉这场比赛。9月初，长征一号火箭开始通电。进行测试时，麻烦出现了，陀螺仪突然失明。技术员查不出原因，只好上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钱学森急忙赶赴酒泉发射基地，通过反复观察出现的故障，他终于绽开了笑容。原来有人不小心将一个小零件碰掉了。当时中国准备了两枚试射火箭，如果这两枚二级火箭发射失败，卫星的发射计划只能推迟，必定落在日本后面。11月16日，长征一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升空，飞行18秒时，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发生故障坠落。世界著名媒体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布了这条新闻。日本火箭专家获悉中国火箭试验失败，更是欣喜若狂。1970年1月30日，中国第二枚长征一号火箭在酒泉发射基地呼啸而起，终于成功了。2月，国防科委正式下达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命令。如果卫星发射成功，中国将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航天发射能力的国家。为了让全世界都能听到赞颂毛主席的歌，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必须播送《东方红乐曲》。 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播放还是不播放？播放全曲还是播放部分？钱学森面对这个难题不敢定夺，只好把它上交到国防科委。国防科委领导也很难决定，最后上报中央。周总理批准只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这时一个消息传来，1970年2月11日日本兰达火箭发射大宇号卫星成功，日本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独立研制卫星航天发射能力的国家。1970年4月1日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悄然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4日21时34分一分钟准备，21时35分指挥员下达口令点火。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喷射出橘红色火焰，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在火箭飞行中，各观测站向飞控中心报告：一级关机，一二级分离，二级关机，二三级分离，三级关机，星舰分离，卫星入轨。东方红一号卫星进入太空后，传来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声。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为第五个能自主发射火箭与卫星的国家。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身上流淌着高科技血液，拥有明亮的眼睛，敏锐的耳朵，灵敏的鼻子和神奇的感觉，能翻找每一朵浪花，探测每一滴海水，锁定每一个可疑目标。它就是让大海清澈透明的太空猎人，海洋监视卫星。20世纪80年代，苏联战略导弹核潜艇经常在太平洋北部、大西洋北部和北极的冰原下悄无声息地潜航，与美国潜艇和海洋监视卫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美国海军诺斯海洋监视卫星由三颗卫星组成卫星星座，日夜监视着苏联战略导弹核潜艇。只要苏联核潜艇一出动，美国海洋监视卫星就定位跟踪。1984年，苏联核潜艇突然冲破西伯利亚海冰层，进行核导弹发射演习。美国一颗海洋监视卫星恰好飞经这里，拍摄到苏联核潜艇全貌，甚至看到核潜艇水兵在晒太阳。1986年10月3日，苏联 K-219 号核潜艇在大西洋悄悄航行。此艇长100米，宽高各 8.5 米，有三枚百万吨级核导弹，每枚核导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战末投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的50倍。当航行到距离百慕大群岛东北部1190千米远的深海时， K-219 号核潜艇突然发生灾难，导弹发射舱进水，导弹燃料发生化学反应爆炸，断成两截。核潜艇及其艇上98名官兵、三枚核导弹一起沉入6000米的深海。 K-219 号核潜艇沉没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未解之谜。苏联海军称 K-219 号核潜艇非常坚固，不可能漏水。当时美国奥古斯塔核潜艇正紧随 K-219 号核潜艇， 有一种说法是 K219 号发射舱进水是奥古斯塔核潜艇猛烈撞击所致。美国海军矢口否认，但美国诺斯海洋监视卫星轮番跟踪 K219 号核潜艇，为了保护海洋监视卫星的秘密，美国一直装傻，秘而不宣。海洋监视卫星是一种用于海洋监视、海上作战的军事卫星，能够探测舰艇的噪声、波纹、温度、无线电和时间差等，定位跟踪舰艇。1970年10月3日，苏联新一代海洋监视卫星发射升空，成为美国航空母舰核潜艇的梦魇。2011年4月15日，美国国家侦察局最新一颗诺斯海洋监视卫星发射升空。海洋监视卫星能为导弹、武器系统提供超视距目标和攻击，哪怕远隔半个地球也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现在舰艇想利用夜色和雾气秘密航行，会被海洋监视卫星笑话。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已毫无秘密，各类潜艇在深海里航行，悄悄接近目标也成为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作战方式，如今已十分幼稚。为了躲过海洋监视卫星，一种科幻色彩的隐形舰艇应运而生。隐形舰艇把自己的形状隐藏起来，看上去就好像海上的浪花。很快，一种新的海洋监视卫星也出现了，能识破真浪花与隐形舰艇装扮的假浪花。就这样，海洋监视卫星监视着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印度洋及世界海洋的每一个角落，连北极、南极也不放过。海洋监视卫星是以无线电、雷达和红外技术侦测舰艇的。如果核潜艇消除尾部红外辐射，静默潜航，海洋监视卫星便无法发现其踪迹。另外，海洋监视卫星本身也是会飞的靶子，俄罗斯就曾用潜艇发射导弹击落过敌星。地球变得越来越拥挤，如果人类拥有了太空，文明会前进一大步，因为太空有无限的资源和空间。科学家正在开发人类生存空间，向太空要资源、要空间、要自由。空间站可以让人类梦想成真。2011年9月29日，中国天宫一号空间站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它飞越中国东部大地，朝太平洋方向前进，十分钟便进入太空。从此，在地球轨道上，太空真的有座人造天宫，这种美妙的感受只有中国人知道。人类第一座轨道空间站是1971年4月19日苏联发射升空的礼炮一号。此后，人类共发射了13座空间站。它们分别是苏联的礼炮一至礼炮七号、和平号空间站、美国的天空实验室空间站、美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合建的国际空间站、美国比奇洛航空航天公司的创世纪一和创世纪二号空间站、中国的天宫一号空间站。目前，国际空间站、创世纪一号、创世二号和天宫一号空间站在太空飞行，一天围绕地球16圈。空间站实际上就是一颗巨大的人造卫星，在大气层之外的太空，那里几乎不存在空气阻力，地球的引力也极小。空间站飞行时会产生离心力，地球又有一点引力，所以能够漂浮在太空。空间站里面安装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宇航员、科学家在空间站进行各种实验，观测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研究龙卷风、台风、水灾、地震、火山爆发，以及长期或短期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太阳等天体对地球的影响。宇航员还出舱到太空行走，组装和修理空间站，展示科技和勇气。太空食品都是经过脱水、低温能储藏的方便食品，装在塑料袋、罐状或管状的容器里，像罐头和牙膏一样，吃多少挤多少。吃饭时，宇航员必须将自己固定在凳子或墙上，捧牢特殊的盘子，不让食物和盘子飘走。每名宇航员的嘴都必须像小本斗，不让吃进去的东西露出嘴巴，不然要在空间站里追赶那些四处漂浮的食物就太狼狈了。空间站里的卫生间美其名曰化妆间。国际空间站里有两个俄罗斯设计的卫生间，分别位于红星号和宁静号舱里。虽然太空卫生间的科技含量非常高，但使用起来很麻烦。由于空间站是失重状态，男宇航员小便时要防止尿液四溅，大便时宇航员要把脚和下身固定好，双手握住马桶两边的扶手。最重要的是，马桶的孔很小，臀部必须与马桶边缘贴紧，使马桶内部与外界完全密封才可以。未来50年内，人类将在太空建设一座座更大规模的空间站，太空城。太空城将成为人类的天上街市，梦寐以求的天宫。人们可以开着太空飞船、太空车，往来于太空城与地球之间，翱翔在茫茫宇宙，体会极限速度的快乐。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地球上所有物体都在有规律地反射、吸收和辐射电磁波。由于每种物体在不同光谱下的反射都不一样，具有鲜明的光谱特征。科学家只要掌握了物体的光谱特征，就能将地球看得更清晰，从而打开地球隐藏的秘密。在神秘的西伯利亚，总有奇迹发生。1950年，苏联在位于西伯利亚的雅库斯特共和国米纳城发现了大钻石矿，将其命名为和平钻石矿，并因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二钻石大国。当时正值美苏冷战期间，和平钻石矿曾是克里姆林宫的最高机密之一，它产出的钻石让苏联在美苏争霸中拥有了强大的资本。在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有著名的珀比盖陨石坑，其直径超100千米，被列为地球上第七大陨石坑。几十年来，珀比盖陨石坑迷住了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地质公园。这些对后来的地球资源卫星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因为科学家对它拍摄的图像和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分辨出各种物质。直到1972年7月23日，美国宇航局才在美军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陆地一号。目前全世界地球资源卫星已发射200颗，美国地球之眼一号卫星最高分辨率已达 0.41 米，不久即将发射的地球之眼二号卫星可达 0.34 米。1984年3月，美国陆地五号地球资源卫星升空，它不但看见了和平钻石矿，而且惊奇地发现，在和平钻石矿不远处 又有一个更大的钻石矿，这就是破皮盖陨石坑，但它是美国的秘密，美国绝不会告诉苏联。直到1997年，苏联资源号地球资源卫星飞经破皮盖陨石坑，也发现这里的反射信号像钻石，苏联立即派遣地质科考队破解了秘密。大约在3570万年前，一颗直径8000米的小行星撞击在这里，陨石高速撞击地球时会产生石墨矿床。地质学家说，由于冲击压力影响，小行星的石墨变成了钻石。为了保持世界钻石的高价格，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都保守破皮盖秘密，绝不外泄。直到2012年9月，俄罗斯才正式宣布破皮盖陨石坑存在大量钻石，蕴藏量达几十万吨，是全球已发现钻石蕴藏量的10倍，足够供应全球3000年。破皮盖陨石坑因此成为比和平矿更大的钻石矿，俄罗斯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国家。就这样，地球资源卫星能发现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地下宝藏、历史古迹、地层结构，能普查农作物、山川、森林、海洋、空气等资源，能够预报和鉴别农作物的收成，考察和预报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最近，美国宇航局公布了陆地号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地球上空气污染、砍伐森林、沙漠化、盐碱化的现象让人不寒而栗。从中，公众选出5张大地艺术获奖作品，它们分别是《梵高的星空》、《玉空三角洲》、《密西西比曲流》、《阿尔及利亚抽象画》，还有《艾尔湖》。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若